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今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适时将部分阶段性惠企政策转化为可长期实施的政策，提升中小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目前我国市场主体已达到 1.5 亿户，其中企业4600万户 ,99% 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近期受原材料价格高企、订单不足、用工难、用工贵、融资难、回款慢、物流成本高、新冠肺炎疫情散发、用电紧张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增速放缓。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说，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个通知呢，提出了包括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灵活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工具，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加强用电保障，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全面压实责任九条具体的举措，既包括对已出台政策的深化落实，也提出了如助力中小企业运用期货套期保值工具来应对原材料成本大幅波动的风险等等新的举措。 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通知落地生效，提升中小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加强政策落地生效和政策研究储备， 推动适时将部分阶段性的惠企政策转化为可长期实施的政策，不断提升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进一步的稳定中小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 此外，将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将政策落实作为评估的主要内容，引导地方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优。徐晓兰说， 开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督查工作，打通政策落地和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政策落地生效。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昨天接连发布三个利好政策，通过设立多个专项资金，支持前海合作区在人才、深港金融合作以及产业集聚方面发展。总台驻广东记者刘一晨报道。 新发布的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涉及深港金融合作的政策占比高达 60%， 并予以独特支持，对粤港澳大湾区重大金融合作平台与金融基础设施给予200万奖励，对香港虚拟银行在前海设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最高给予300万扶持等。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宇， 一些政策啊，包括一些补贴啊，对公司的实质的发展有帮助，让我们未来也是更聚焦在深港合作，政策的出台可以打造一个很好的金融的生态。 此外，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市场化引进和推荐人才，首次对聘用香港青年及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队伍的市场化机构给予用人补贴和引才奖励。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表示，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将生态保护修复及后续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允许碎片化零散耕地、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通过空间置换和优化布局进行整合。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周瑶报道。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方面面临一些地区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生态修复欠账较多，资金投入不足等不利局面，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参与机制尚未有效形成，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参与渠道不畅通、支持政策不明确、回报路径不清晰等一些实际问题。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表示，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 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的情况下，允许做空间转换和位置调整，新增加的耕地还可以用于占卜平衡， 结余的建设用地还可以用于增减挂钩。 在产权激励方面，对集中连片开展生态修复达到一定规模和预期目标的生态保护修复主体，允许依法依规取得一定份额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从事旅游、康养、体育，包括农业设施的产业开发。王广华说， 社会资本投入完成修复的国有建设用地啊，如果用于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的话，在同等条件下，该生态保护修复的主体在公开竞争当中啊具有优先权。社会资本投资修复并依法获取的土地和海域的使用权等相关权益，在完成修复任务之后，可依法依规流转并获取相应的收益。 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发现了一大批新资源，一批濒临灭绝品种被重新发现。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农业农村部今年启动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计划从今年起利用3年时间全面完成农作物畜禽和水产资源普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琴介绍， 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2.08万份，新发现鉴定畜禽遗传资源18个，新采集猪、马、牛、羊、鹿、骆驼等6大畜种的遗传材料50000多份，中山麻鸭、上海水牛等濒临灭绝的品种在这次普查中重新发现并得到妥善保护。 目前我国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已于9月份完成建设并投入试运行，国家畜禽种质资源库7月份已批准立项，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10月份已正式投入运行。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发布了10大农作物、10大畜禽和10大水产优异种质资源，其中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今年是第一次开展。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一级巡视员李书民表示， 我们发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异水产种质资源，我们呢从中选出了10个有代表性的种质资源，这些种质资源呢有的具有突出的性状和优异的基因，主要呢是用于科研和育种，有的呢可以作为观赏鱼，这些呢对下一步我们产业发展都非常的有用。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作出部署，要求全国法院将整治年底不立案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绝不让立案难问题反弹回潮。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小晨介绍，近年来最高法一直强调严禁年底不立案，但一些法院仍然年底不立案，是何原因？最高法专门成立3个调研组，先后深入浙江、湖南、湖北、贵州、陕西等地基层一线调研。 年底不立案问题成因复杂，受案多人少、审判执行压力大等客观因素影响，同时还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到位、制度执行监督不彻底、考核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搞变通限制立案、以条代立、不裁不立、限号立案、拖延立案、增设立案门槛等。 为全方位监督全国法院的立案情况，最高法紧锣密鼓建成人民法院立案偏离度预警系统， 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全景展现全国法院的立案数据波动情况，对于数据波动异常、立案偏离度大的法院及时的进行预警通报。 钱小晨说，最高法对年底不立案坚决做到零容忍，一旦遇到法院有案不立、拖延立案、限制立案等违规行为，律师和人民群众可以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投诉反映。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严把娱乐明星网上内容导向，建立负面清单。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通知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含有宣扬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刷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内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表示， 偶像他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形象、他的行为、他的言行做派能够体现出人类追求积极向上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通知明确，明星演艺作品类信息具体包括明星影视、音乐、综艺作品及相关宣传片段、演绎评述等，原则上自然传播，含有明星个人标识的在首页首评、热门推荐、热搜榜单等环节，同一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呈现一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翁之浩分析，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呢，是他把原本应该更多关注公共问题啊，或者是公共议题的这样一个网络空间归还给了主题，而不再被流量或者资本短时间内快速的去渲染或者是轰炸。 此外，通知明确，对于有组织或批量发布涉明星不实爆料、恶意抹黑、拉踩引战等信息，或进行刷量控评、恶意营销炒作的娱乐类公众账号，从严处置处罚。 受寒潮天气影响，今天早晨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创新低，各地各部门提前采取措施降低寒潮带来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寒潮天气影响，今天河北各地开启速冻模式，大部分地区最低温跌破冰点。河北省气象台工程师买文明， 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达到了零度以下，今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出现在康保是-20.9度。 从11月21号早上到11月23号，承德地区气温下降了7到9摄氏度，局地气温下降12摄氏度以上，风力达到7级。为保证居民用户供热质量，承德供热部门制定实施了应对极端天气供热的具体措施。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王向伟。 我们启动应对极寒天气的应急预案，同时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对非居民建筑采取限热措施，来把节省这部分热量用于给这个居民供热。 受寒潮和辐射降温影响，浙江各地今天早晨的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的新低，除沿海地区外，大部分地区1到3摄氏度出现霜冻天气，山区有冰冻。在衢州衢江一个家庭农场，工作人员正在大棚里安装日光补温灯，提高棚内温度。农场负责人田航宇， 这边基本的保温措施我们已经提前做了，里外两道保温，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能温度在15度左右，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宜我们小番茄的生长。 江西今天的气温也刷新了下半年以来新低，九江市最低气温降至1摄氏度，居民取暖负荷急剧增加。九江供电公司全面启动应急值班，人员车辆物资24小时待命，做好应急抢修准备。国网九江供电公司电力调控中心调度班班长饶波， 对重要断面以及重要输电通道加强设备运维，确保电网稳定运行，电力可靠输送。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22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本土病例5例，分别为辽宁大连市4例，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高分三号系列的第二颗卫星高分三号02星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02星将与01星在轨组网，为我国海洋观测、水利应用、灾害监测、环境监测等领域提供更强的信息支撑。 今天上午，中国第38次南极考察队第二批队员101人随雪龙二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南极长城站等地执行科考任务。 上海将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据了解，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对象不限户籍，不设收入线，基本准入条件是在上海市合法就业且住房困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台湾当局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是其扩大国际空间的重要一步。美方重申对立方的支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方的有关言论恰恰是不打自招，进一步证明立陶宛批准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是同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 同时我们也能由此清楚地看到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恪守同中国建交时所做的庄严政治承诺，停止煽风点火制造矛盾对立的把戏，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我们也告诫立陶宛，为某些大国火中取栗，最终只会引火烧身。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德瓦雷纳在结束14天的美国之行后，当地时间22号敦促美国彻底改革立法，以防止越来越多的排斥、歧视和仇恨言论，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犯罪行为。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德瓦雷纳表示，在美国，土著人民经历着几个世纪的剥夺、暴行，甚至是种族灭绝的生活。近年来，美国人权方面的缺陷和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显著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针对少数族裔和土著人民的不平等现象，造成了不健康的思想流行病。这些问题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存在。德瓦雷纳强调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处境，他指出，尤其是在乔治·弗洛伊德、布伦纳·泰勒、艾哈迈德·阿伯里等涉及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的案件发生后，人们注意到非洲裔是美国最边缘化的少数族裔之一，最有可能在选举中被拒绝投票、被监禁，成为社交媒体仇恨言论的目标，受到不成比例的歧视，甚至在一些领域被排除在外。德瓦雷纳还表示，他非常关注美国司法系统中涉及少数族裔的量刑差异和监禁率。据了解，德瓦雷纳将在明年三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上提交他的最终报告。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2号表示，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窗口不会永远对美国敞开。他表示，如果相关方在谈判中缺乏诚意或谋求非建设性意图，伊朗将予以回应。 由于欧洲地区近期新冠疫情恶化，美国国务院22号把赴德国、丹麦的旅行建议调至最高警告级别的第四级，这意味着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这两国旅行。 美国总统拜登22号提名鲍威尔连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若提名或国会参议院批准，鲍威尔将于2022年2月开启第二个四年任期。 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22号说，欧盟委员会专家组当天抵达白俄罗斯，并与白外交部和相关国际组织举行会谈，专家组将评估边境难民情况。 布基纳法索政府发言人坦布拉22号说，该国北部日前发生袭击事件，一支部队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9名宪兵和至少10名平民死亡。2015年以来，布基纳法索袭击事件频发，安全形势严峻。 一辆大巴23号在保加利亚西部一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导致包括12名未成年人在内的45人死亡，出事车辆隶属一家旅游公司。 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成功研制了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照相机，它几乎能透视任何东西，包括墙角、雾霭，甚至人类肌肉和骨骼。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杨宁、吴京，主播玉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Having doubts, maybe you forgot what it's all about. Dip, dip, dip, dip. Let me tell you it.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Mine, mine.